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喜剧电影《来电狂想》将于本月29号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七位好友在聚会当中将手机交出，分享所有来电、短信、微信，甚至广告弹窗，掀开了一场啼笑皆非的情感风暴的故事。影片由于淼导演，张一白监制，佟大为、玛丽、霍思燕、乔杉、戴乐乐等人主演。近日，影片推出暖冬主题曲《别再闹了》MV， 歌曲由音乐人小柯作词作曲，毛不易演唱。葛优主演的喜剧片《断片之险途夺宝》本月29号上映。这部新片有点类似好莱坞喜剧《宿醉》，讲的是几个男人断片之后开始的一段冒险旅程。黄觉、汤唯主演的文艺片《地球最后的夜晚》本月31号上映。影片讲述了一个中年男人重回贵州故乡，开始一段寻找12年前恋人的梦幻之旅。这部作品在戛纳电影节上有着不俗的表现。片中导演毕赣依然延续使用了超长镜头，不过这次的长镜头长达1个小时，还是 3D 的。电影《小猪佩奇过大年》昨天发布首款闹新春版预告及同名主题海报，佩奇携小伙伴们欢乐回归，共庆中国年。预告当中，佩奇和朋友们换上红色新装，连续体验坐龙灯、放烟花、舞龙舞狮等中国传统新年习俗，浓浓的年味使观众一下子沉浸到新年的氛围当中。电影将于2019年大年初一上映。电影《廉政风云》昨天发布了《天下无双》特辑，麦兆辉、庄文强两位黄金搭档重聚，揭秘反腐大片起源灵感及创作心得。影片由刘青云、张家辉、林嘉欣、方中信、袁咏仪、陈嘉乐、汤怡联袂主演，将于2019年大年初一上映。经典动画《乐高大电影2》昨天发布了一支全新预告片，艾米特、露西、乐高小人集体投身外太空，开启全新旅程。艾米特还邂逅了全新角色雷克斯，他们将一同投身解救朋友的冒险征程。影片将于明年2月上映。迪士尼出品的真人电影《阿拉丁》昨天公布了首批剧照及海报，灯神、茉莉公主、大反派甲方、猴子阿布、茉莉公主的仆人等角色首次亮相。真人版电影《阿拉丁》是由盖里奇执导，讲述了少年阿拉丁和茉莉公主因神灯而结缘的故事。由赵丽颖、冯绍峰领衔主演，朱一龙、诗诗、张嘉宁等主演的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昨天发布琴瑟版片花，并宣布将于本月25号在湖南卫视开播。在剧中，古代氏族家庭生活、人情关系、嫁娶民俗跃然屏幕之上。爱奇艺综艺节目《青春有你》昨天公布了导师阵容，蔡依林为舞蹈导师，陈明昊为舞蹈教练，李荣浩为音乐导师，欧阳靖为说唱导师，艾弗杰尼为说唱教练。节目将于明年1月18号在爱奇艺开播。著名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昨天宣布，计划将黑泽明1950年的电影《罗生门》改编成10集电视剧，每一集都有一个视角，共有10个不同的视角，观众只能通过每个故事拼凑出谜团的真相。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入夜之后，天空逐渐转晴，夜间降温比较明显，将刮起3到4级的北风。明天白天， 本市受冷空气的影响，气温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请大家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零下六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高气温零度，最小相对湿度2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健康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指数是2，教室宜晨练。明天白天的气温在零下8度到0度之间，穿一气象指数为3，是一穿羽绒服类的服装。明天白天本市以晴为主，光照充足，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教室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 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鳞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荟。 演艺群英荟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 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哦。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荟的同步视频直播喽。2018第5届北京青年影展正在进行中，本届影展的展映单元分为新创意、新世界、新人生和新面貌4个主题。 在为期9天内，将会有何群禄、动物世界、阿拉江色、花市如期等21部影片和大家见面。导演王小帅担任评委会主席，评委会还有各大咖助阵。到底北京青年影展还有哪些精彩内容？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荟，我们一起分享第5届北京青年影展。 北京时间的20点08分，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荟。大家好，我是赵爽。那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下哈北京青年影展的相关内容。先来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请出北京青年影展的秘书长王凯，欢迎您。 Hello， 主持人大家好。嗯，我们再来请出展映影片《花市如期》的导演叶江天，欢迎您。 Hello， 大家好。对，咱们其实提到了北京青年影展哈，就不得不说说影展了。就是我们可能在印象当中有很多影展，国外的，比如说你说戛纳呀之类的吧，可能我们都比较熟悉哈。国内的也有，像北京国际电影节算是一种影展嘛，还有大大小小的平遥古城是吧，也有一些影展。那咱们的这个一般来说哈，就说它的主要的一个方向是什么呢？只针对青年导演跟演员吗？还是怎样的呢？对， 因为就是全世界的青年影展都有一个标准，就是它基本上锁定的导演和主创都在45岁以下啊，统称为青年人。所以说，无论是而且他们的这种导演的作品呢，也往往更受青年观众的喜爱啊。所以说，整个北京青年影展的定位还是只针对于更年轻的影迷和更年轻的电影创作者。 嗯，就说其实它首先是把这个创作者的定位定在了45岁以下。 对，嗯，那其实今年是第5届，每一届都会有一个自己的主题。嗯，那今年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今年我们在最初制定主题的时候会非常关注，今年非常有很多讲述中国故事的电影啊，所以说我们在今年定位主题的时候就。 把非常简单的4个字"中国故事"。嗯，中国故事，我觉得这4个字其实听起来我们都能理解啊，作为中国人。但如果说仔细去想的话，其实。 它还含义蛮复杂的。 是， 因为比如说提到中国，如果按时间线来说，按时间轴也是中国，对吧？ 对。 然后我们如果是平铺的话，各个地域56个民族也都是中国。 对， 它很广。那有没有可能我们比较侧重呢？因为最后我们会选出今年是21部策展电影，对吧？ 对。 那肯定还是会有一些自己的偏重。 是，我们非常有意思的，今年在选片的这个过程中，比如说地域上，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电影具备了基本上是覆盖了中国的全域啊，包括甚至有一些像这个拍摄取景在这个藏族啊、西藏的这个影片啊，然后也会有一些不同这个地域的这种影片，而且本身我们影展关注的年龄段也不同，所以说还是回归到本质，讲述中国故事。我们更期望的还是说，每一部电影都关注的群体不同，关注的年龄段不同，关注的题材不同啊，所以说21部会非常丰富。 所以叶导，您是带着《花事如期》这部电影去参展，那您这个题材是一个什么样题材作品？其实我估计熟悉话剧的朋友应该知道这部作品，也是一个在话剧界已经是挺出名的一部作品了哈。那这个是根据话剧来改编的，故事是一样的吗？电影？ 电影故事和话剧故事还是有所不同，但是它的核心价值观是基于这个话剧的基础。 价值观基于这基础，就是其实事儿还说的那些事儿，但是只是讲述的方式不太一样，对吧？ 对，事情也会，故事本身也会有所不一样，有所增加吧。 有所增加。那咱们这个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们讲的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送件的快递员，在有一次送件的时候，送件去了一个话剧的剧场，然后在这个剧场里头看到了一个正在排演着的这个快递员送件的话剧。 然后 这个话剧呢，讲述的这话剧本身其中戏里，这个话剧讲述的是一个快递员送件到一个女白领家里，这个女白领呢这一天遭受了分手，有点精神衰弱，有点想轻生，有轻生的念头。然后这个快递员看到他有这个念头，就留下来，安慰他，然后开导他，到让他陪他度过一个比较危险的夜晚。然后我们生活中这快递员看到这个故事，对他生活有所启发，他接下来开始追求自己生活中的一些曾经只敢想不敢做的事情。 其实这是一个探寻挺接地气的一个故事，就是他探寻的是生活当中就是人的一种状态。我不知道这个咱们秘书长是怎么推荐这部电影哈。 这部电影其实叶导，我觉得他试图就是讲的特别详细。但是我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是一个普通观众的视觉，我更关注的首先从题材上，他关注的人是快递员。就是我们每天其实都在跟快递员打交道， 每次看到之后都特别开心。 对， 就不是饭送到了，就是那个其他的一些外卖送到了，就你会觉得哇，心里面特别想见到快递员。 对，其实因为我是看过那个周静之老师的这个话剧，然后再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让观众很过瘾。就是我们往往在看一些话剧作品的时候会有自己的一些遐想，但是回到现实生活中，叶导真正的把这个应该是戏中戏的这个结构带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再来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其实多了更多的真实性啊。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我看完这个电影还有一个更多的反思，是我们在面对快递员的这个态度上，就是因为快递员是一个很短时间交流的这么过程，我们一开门一关门，这个快递员的工作就结束了。然后真正让快递员和这个所谓的这个女主走到一起这么一个设定，深入到快递员的这个视觉当中，我们还是发现他跟我们没有什么不同啊，也是一个非常令人尊敬的职业啊。我觉得就是在很早看完这个电影之后，我 自己的最大的转变，就是对快递员，我一定要把这个门打开，要跟他们有所交流啊。我觉得如果是这部电影能够有一些很好的这个影响的话，这个算是其中一种。 嗯，就其实他也是在生活当中你会经常会遇到的一群人，然后呢其实反映的是他们这群人的生活状态。 对， 但是想聊聊就这个叶导的一些电影的风格哈，就是反映状态呢，我们也知道有一些是比较写实的，有一些是比较写意的哈。因为电影呢选择写实或写意其实都是艺术创作的一种方式。那您的这部影片是偏重于写实还是偏重于写意呢？您觉得？ 我这部片子其实大部分时候还是偏重于写实的，然后会在某一些关键性的片段稍微的让它写意一些，让它有一个反差对比。 就是有一些片段你会通过一些超写实的方式去来表达它，是吗？ 对对对。 那咱们再来聊回影展哈。刚才大概叶导也介绍了一下他这个电影的风格，那肯定叶导是个青年嘛，所以他选择参加这次影展。那对您来说，比如说其他的一些这个电影啊，就他们的风格，刚才咱们说了，只要是中国故事就可以。那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样的影片呢？ 其实我们在今年设置就中国故事有不同的中国故事，所以说我们给它设定了我们的四个单元。叶导是在我们其中的这个一个单元里边，所以说我们今年在设定我们的影片的时候，把我们的所有的电影都就给它贴了一下标签，就是年龄化。我们有比如说这里边有几部像《蜻蜓少年》和《西小河的夏天》啊，《米花之味》，它里边讲的都是基本上在5到10岁的小孩的故事，会非常用他们的视觉哈。这里边还有一些像《旺扎的雨靴》，就讲了一个小男孩想要一个雨靴啊，然后这么一个故事。那再到青年的话，我们也是有所关注，青年里边那种对感情和爱情的那种憧憬，那种迷茫，那种青涩啊，这里边就是在这个青年的这个年龄段，大概在10到18岁的这种角度啊。然后完了以后还有就是中年迷茫，就是我们把叶导的这部片，虽然它里边的也可以定义成青年，但是它的更多的这个阶段是在青年到中年的这个跨越当中产生的迷茫，所以说在中年这个阶段的更多的是这种迷茫和对人生的很难以掌握的这种状态，会是我们策展的重点。然后其他的就是探索啊，探索性这里边会有比如说这个动物世界啊，动物世界就是很多人很奇怪说啊，20部电影好像更文艺化、更艺术化，但是动物世界明显是一部商业片。但是其实大家要关注到它在工业化上更强的探索，就是我认为今年非常惊艳的一部动物世界是韩延导演的作品，它离着好莱坞电影的距离拉近了很多，我可以把它定位成更接近于21世纪的电影啊。当然，同时还有动画片和纪录片的出现，就是更多的在这个我们探索的这个设定里边。 刚才其实您也提到了关于它的是商业性啊，还是说更加的，我们不能说商业性跟专业性是对立的吧，但确实可能我们这个电影拍摄的过程当中，如果它太专注于某一方面探索呢，它商业性可能就差一点哈。然后商业电影呢，有时候可能我们看起来就更工业一点哈。那比如说我们的北京青年影展，它主要是针对一些商业性的电影呢，还是说可能更是针对一些什么样的都可以，但是它一定要在电影技法上面有所建树的呢？ 这个是在策展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我其实不太希望北京青年影展会被定义啊，就是给他加一个艺术片还是商业片的这个标签。因为在一个策展人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还是更希望他的每一部电影是观众喜欢的啊。所以说北京青年影展只在这一个角度进行了关注，就是我们一定是选择一部观众看完了以后一定会惊呼说这个电影就是一定是敢于跟大家去分享的啊，说我看了一个非常好看的电影。所以说这几天在，因为影展已经接近过半了嘛，就是在每一场映后都会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电影，就是它很有意思， 对， 是吧？ 对。 那再请叶导说一说吧，咱们这个《花事如期》之前你是接触过这个话剧的这个本子哈，然后你决定把它拍成 电影，你觉得哪一点特别有意思，特别能吸引你？因为之前是有一些这个话剧改编的电影，比如《驴得水》是吧，也是非常成功的一个话剧作品，然后把改编成电影之后也获得很高的商业价值哈。那比如说您之前看到这话剧本子的时候，是哪点你会觉得把它拍成电影也同样是非常精彩的呢？ 我觉得这个电影吧，它描述了一些当下都市年轻人，尤其是北漂的一些生活状态、精神状态和所面临的困境，然后这些东西还有当然还有理想层面的一些诉求和阻碍吧。这些人这些情况、这些情节对我来说是很有魅力的，然后我觉得也可以让大家共鸣，有很多人会共鸣，然后就决定把它拍成一部电影，然后把这个故事分享给更多人看。 就说你自个儿觉得它是一个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的一部电影是吗？ 我觉得在有一部分程度上是为一些不好发出声音的人发出一些声音吧，可能通过这个快递员也好，或者这个售楼小姐也好，他们可能也有自己的苦衷和诉求，但是并没有一个特别主流的就是发音渠道。那我拍一个电影，讲讲他们的故事，然后讲讲他们的状态，然后希望他们会被更多的关注。 那比如说这个王老师啊，就是咱们说做这个影展，可能一方面是说我们关注一些好的优秀的影片，那另外一方面会不会关注到人的身上啊？你像这些青年导演，然后包括一些青年演员，还有一些我看到这名单当中是他不算是一些新的演员了，算是挺也有一定知名度的演员，但他要当导演，好像也过来参展是吧？ 对。 那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想让他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其实在北京青年影展设立之初，肯定是为了助推青年导演啊。然后因为当下的这个时代，大家好像都非常有创作欲啊，就是敢于去表达自己关注的某一些点，特别是在今年，大家会看到有关注这个不同的像社会民生啊方向很多的这个内容。所以说本身青年影展的本质还是想推荐更多优秀的电影人从这个平台上会涌现出来啊。当然这个是很难，是这个把每一个人都能够推出来，这个还是影展本身，因为有影展，有观众，有这个评委，他们还是搭建了一个就是非常公平的一个平台啊，在这个上面往往会有一些人涌现出来。我觉得昨天晚上有一个电影叫我要推荐一下，叫《自行车与旧电缸》，就这里面其实关注的人，就是关注到人非常有意思，他关注了徐州本土的两个民间艺人。啊，这两个民间艺人，一个是歌手，一个是这个歌手和演员，一个是这个作曲。然后看到一半的时候，大家都在关注，哇，这是不是已经故去的两个艺术家？但到最后，大家才发现说，这两个人现在还是民间艺人，就是往往通过电影聚焦放大了之后，普通人会显得更有魅力。我觉得这个是无论是我们关注导演还是演员还是更多普通的人，这个是电影的魅力。我非常觉得就是北京青年影展这十天像做一场梦一样，就是这个梦里边会有真实的人，也会有虚构的人啊。然后这里边的导演、演员、制片、编剧都在这里边非常非常 enjoy 的，就享受这一切就 OK。 那其实像您这么说哈，我们整个十天会看到不同种类的这些电影。那如果说普通的观众想要参观或者想去这个观看一下电影，怎么买票啊？好买吗？ 我们因为今年的主展是放在了中国电影资料馆的艺术影院，就在小西天，所以大家就是购票的话，可以通过淘票票搜索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影院进行购买。但是我看 应该那个余票会很少了，大家可以就是赶紧可以看一下，因为现在接下来的场次应该有一半都已经售罄了， 嗯， 还有一些大的这个场地还有一些余票，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嗯，就这种吧，每次到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些算是影迷的小贴士吧，就可能在这电影开场之前有一些朋友是真的因为某种原因吧，然后会把这个转出去，因为其实一般关注艺术电影的都不是什么比如说关注黄牛票之类的哈， 对， 其实都是一些电影爱好者， 对， 你也可以去加一下他们有一些这个探讨的一些小的小群啊小微信啊什么的，然后也可以得到一些现场的票，因为好的电影肯定是一票难求了，这个是必然的，无论是说咱们说北京电影节还是说这个北京青年影展吧，可能我们说那种热门的电影可能开票就被抢光了， 是 对吧， 对， 哪个最火想打听打听。 对，我刚才还漏了一点，就是大家还有两个通道，就是可以微博搜索北京青年影展和微信搜索北京青年影展的公众号，因为就是有一些免费的票我们会有给大家准备福利， 对对对， 就是包括我们开幕式和闭幕式的这个门票啊，我们也会在上面会放一些让大家去以抽奖的方式给大家啊，然后今年从这个电影的这个热门程度上来讲，我们会发现很多我们其实并没有抱那么大期望的电影都后来都售罄了，然后这里边就包括了一部分这个比如说我们在接下来应该在今天晚上同步开展的这个西小河的夏天， 嗯 啊，这个里边就是一部其实大家知道这部电影其实都已经下线了哈，就是它在票房的表现可能并不像我们的预期一样，但是在我们影展一开票的时候它依然是售罄了，就是说明很多人还是会就是可能在有很多电影上映的时候没有关注，但是在下映了以后通过这个话题的持续发酵大家会关注这个电影就更好看， 嗯 啊，所以说非常有这样非常多的电影， 对，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一聊北京青年影展哈，应该是第五届了，其实呢这个影展还有很多的特别大咖的评委老师坐镇，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些形象代言哈，那我们会在下半段当中呢跟大家伙来继续分享，那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们稍作休息，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接下来是全包圆的广告时间。 哎，说啊， 不知道说点啥，说啥好像都是夸大其词打广告。 那就说说999一平米都含点啥。 说都包圆了，好多人都将信将疑。 哎，说不加价升级的进口项目家具。 说真的是北美进口，您也觉得吹牛皮？不如您打400-606-8866自己问吧。近期有暖冬福利，电话报名还送全屋家电。如果占线，您就等一会儿再打。 哎，最后总得说一句吧，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机型、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红星美凯龙元旦大促来袭，12月30日。1月1日线上1元抢2019元券包，200款尖货低价团拼，至尊茂购物每满10000送600元福卡，西四环商场会员专享500元现金券，详询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 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ichael 望京方恒购物中心岁末狂欢，新一波品牌入驻，优惠折扣享不停。 22号方恒狂欢夜快乐启动，说出你的愿望，把惊喜带回家，咱们约起吧。 老全，一名退休的工程师，对于装修老全是挑剔的，多年的经验让他不相信老伴儿订的便宜装修，他认为任何工程都是一分钱一分货，但半个月后他却完全认可。 这999一平米花的挺值，活啊干得不错，老婆子总算选对一回，家装全包圆。 对于999每平米包含的实木家具，老全形容是大自然的馈赠。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机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唐山南湖元旦3天，国际风情浪漫欢乐会，花车巡游，璀璨夜色，精致美食。元旦来唐山，我在南湖等你。 珍藏冬奥，共享盛世，我们已经聆听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脚步声。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店已于近日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东侧开门迎客。2022冬奥会特许商品咨询电话现已开通400-015-5151，参与冬奥，留下属于自己的冬奥礼物。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

啊，还有这个著名的摄影师啊，乌迪老师啊，来组成了我们现在的这个评委会阵容。所以说，大家会看出啊，这个评委阵容会基本上囊括了电影的各个工种啊。 嗯，那比如说当时请到这些导演来做评委会的主席，包括我们说评委团的时候，是怎么样筛选？因为导演有很多，然后像知名导演也有很多啊，那肯定是有一定的自己的这个侧重哈、啊。是怎么想去邀请他们呢？ 首先还是小帅导演更多的是我们最早去邀请的，就是一个就像您讲特别对，就一个影展的气质，可能从他的评委会主席的身上能够看到这个所谓这个窥一斑可见全豹，就是、那我们在定位今年中国故事的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王小帅导演，因为他的首先他的电影 故事， 对对，故事性很强， 对 啊，然后同时呢，他又是这个这个导演的这个所谓的我们讲有一些比较有艺术性的很强的这种导演的代表啊。然后所以说在定王小帅导演的时候，我们就是从我们也没有犹豫，在王小帅导演接到邀请的时候也没有犹豫，就是一个电话我们就已经定好了，然后小帅导演非常果断的就是说啊好，我们没有问题啊。所以说在这个我们因为目前还在这个导演这个不停的在看片评审的这个阶段啊，所以说从这个开幕到现在，小帅导演也是一直很这个用心的在工作啊，然后21部电影要把所有的电影都看完，然后再进行讨论，还是一个比较这个复杂的工作、 那其实从小帅导演那边来说，他为什么比较关注或愿意参与到这样的影展当中呢？他有交流过这个问题吗？ 对，小帅导演在开幕的时候特别讲过一段话，我觉得是他的初衷吧。他觉得说现在的青年导演的作品其实虽然这个现在的这个媒体时代非常强，但是真正能够上院线让大家更多的人看到还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儿啊。所以说我相信这一点上叶导应该也有一些感触啊。所以说他的最大的期望还是通过我们北京青年影展和王小帅导演共同的推荐，能让很多观众能够看得到一部分非常优秀的影片，然后反向的让一些观众对一些影片有期待，而让更多的这个院线经理关注到这一类型的电影，去增加他们的排片，让他们更多的有更多的这个机会跟普通的观众去见面。我觉得这个是王小帅导演最大的一个关注的点。 就是其实还是希望他们被更多人能看到。 对， 就可能我们对以往艺术电影一个最心痛的一件事儿哈、就是其实电影很好，然后电影包括无论是它反映的主题，还是说它的本子的创作，还是说它的拍摄技法，其实都不错。 对， 但是真的也没有机会上到院线上面来，一个是可能咱们说投资方面的问题啊，还有就是说没有那么多人去关注这样的一些电影，所以他会去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去把它做一个推广，是吗？ 对，所以其实你从评委的这个选择上，特别是我要就是着重再讲一下那个赵立新老师，因为赵立新老师大家对他的关注应该是就是更多的是通过他的作品啊，而且他的作品其实我们很难把它定义成文艺片或者某种类型，因为他很多变，他演过不同的这种角色。但是我们在跟赵立新老师聊的时候，发现他非常关注青年导演的作品，就是他自己在家里面会看大量的这样的影片啊，非常喜爱，就是因为就是这个像这类的这个电影作品在院线的这种表现上往往不会特别好，因为我觉得这个就像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们就是每一个人都会钟爱某一种类型的电影，只不过这个所谓的文艺片所谓的艺术电影，它有一个爬山的过程，它会慢慢的让更多人去关注它啊。我想就是很明显我们评委团的这个成员也在用自己的影响力去来让更多的人关注到这种类型的电影。 而且我觉得其实现在是一个在院线上面不乏黑马的时代， 对， 比如说 可能很多年前我们会觉得这个很崇尚流量明星和流量导演啊，嗯，但这几年尤其这两年我觉得可能会看到一个现象，就是我本来很期待的有流量明星跟流量导演的这个电影，其实它票房表现非常平平， 对， 就是当然可能人家起步也是一个亿两个亿票房啊，嗯，但是其实对这个影片的投资投入来说其实就非常平平， 嗯， 但反而我们可能看到的一些黑马的电影都是，哎，原来我们不知道它会拍得这么好， 对， 然后大家通过口碑相传就成了黑马电影。 是， 其实这种在这几年尤其是院线表现上面特别明显，就大家愿意为这些所谓的不知名去买单， 嗯， 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不是也给了很多青年导演发展的一个机会呢？ 对，我觉得市场和观众都是公平的，就是这就是一部电影在投入市场的时候，我们现在往往发现就像您讲刚才讲的这个很多这个流量和这个知名导演的加持给电影它是没办法跟票房划等号的，就是在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关注的就是观众的欣赏水平在不断的提升， 嗯， 就这么多年这个我们这个国家的银幕数那么多，然后现在每个城市里边都有好好多家电影院啊，他们看了很多种类型的电影，我觉得今年非常可喜的一个现象就是好多这个黑马电影能跟好莱坞电影的票房看齐，这是我们非常高兴看到的一点，但是也同时我觉得就是这个我觉得票房还是真正的一个试金石，就是你的作品好坏， 嗯， 无论你在电影节上拿再多的奖，都不如观众买票来的实在一点。 对，就是大家愿意掏钱，就可能说一个比较这个经济方面的话，就可能电影市场是真的 to C 的，是真的是对广大群众的，而可能我们说有一些院线有一些这个电视剧或者说其他一些网剧， 对， 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方面的因素哈，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也给很多的青年电影导演和演员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就说只要电影好，包括前段时间我看那个《摘金奇缘》，其实本来它上映的时候也没有。其实也没有多少人关注， 是， 但是口碑相传，因为身边的朋友也都是在做电影行业嘛， 嗯， 然后口碑相传，觉得这电影特别好，去看了一下， 嗯， 确实不能说他的这个电影的手法到底有多么的，就是说高深哈，但确实他整个的节奏什么的，会给你非常惊喜的感觉。包括前几年我说这可能话剧改编的电影《绿豆水》之类的，也都是一下子给你一个很不一样的这种感觉， 嗯， 这些都挺好玩的。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比如说叶导哈，就是您对这个。类似花式如期，包括您之前也有一些作品，包括您也有这个海外留学的经验，对吧？就说这些方面您是更看重什么呢？您是希望自己的电影被大家知道，还是说我希望有一些电影的拍摄技法，然后可以形成我一个就是夜视的风格？因为确实也有一些导演是一直致力于这样的一些创作哈，您有一些什么期待呢？ 我觉得就是做自己觉得有意义去做的事儿吧， 嗯， 去讲觉得有意义去做的这个故事。我觉得就是风格来说，每个故事都有自己讲述每一个故事不一样的方法，因为故事本身它会自己有一些诉求，有的故事适合快节奏讲，有的故事适合慢的讲。那刚刚就听你聊到关于这个票房或者验证故事电影好坏是不是跟票房相关，我觉得可能就是说并不是说所有的好故事都是需要就是赚钱的故事， 嗯， 就是对，可能有的故事它确实是个好故事，但它没有那些元素让它商业， 嗯， 那并不代表它故事不好吧。那我觉得像这样的故事值不值得被拍出来呢？当然有人愿意拍，那就这个事儿就成了，然后青年影展有这样的提供这样的平台，让这些故事让更多人看见，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可贵的事儿吧。 嗯，就是其实我觉得刚才叶导说的一句话倒特别触动我，就说好的故事总得有人去拍，对吧？好的故事不是说拍出来我非得要怎么说呢，要拿来赚钱的，但是确实得拍，但如果说他能赚钱其实 那更好， 对对对，那更好，因为不是说赚钱更好，而是说你就证明会被更多人看到， 对 对 对对， 你好的故事被更多人看到的时候，他就有了自己的影响力，是吧？嗯，那其实前几届我不知道这个王老师有没有参加或者是参与哈， 嗯， 比如说前几届当中你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电影？ 因为我其实是真正北京青年影展的创办人，就从第一届是我发起， 自己家的孩子， 对对， 嗯， 所以我 这个就举例第一届吧，我们最往前举第一届，其实最让我们关注的是新迷宫啊。新迷宫大家应该有些人有一些了解，就是当是这个辛玉坤导演的处女作， 对 啊，然后讲述了一个河南农村的一个比较离奇的故事，用一个这个插叙倒叙这个独特的手法去讲述了啊。当时辛迷宫应该是在我们这个影展拿的这个编剧奖啊，所以说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会发现很明显他在当时的票房也不是特别好，但是过了这么多年，大家仍然会就有更多的人去上网去看它。 嗯 啊，我相信刚才叶导讲的非常对，就是从这个电影上你就可以看出，而且我现在知道的就是新迷宫的续集现在在筹备啊，应该是过完新年就马上就要开拍了啊。所以说对一个题材的关注，我们会发现包括一种电影的类型啊，就是票房的沉淀和观众的认可，有的时候是时间能够决定的。 对， 对， 就是其实我们看很多优秀的电影也是一样的，就是说隔了甚至几十年之后，我们再去看那个电影，可能他的摄影机当时跟不上了那个技术。 是， 但你会发现，故事是一个非常永恒的话题。 对， 就只要这个故事够深入人心，它很多很多年之后也依然能够打动人。就这个人性的东西是不会变的， 对， 对吧？ 对， 那除了新迷宫之外，就是有没有那种就是可能大家在这个策展的时候就特别希望他能够上院线啊，或者说这个导演会可以让更多人知道，然后现在发展的还不错的这种呢？ 中间其实有很多很多这种类型的影片，但是就是最终我觉得结果就是往往还不是我们所期望看到的，因为大家在努力上院线的一个它只是一个过程啊。所以说在中间二三四届的时候，这个过程我们其实都做过不同程度的努力，这种努力或多或少的决定了这个电影的命运。但是在今年我们会非常高兴的发现，比如说我们在开幕影片《河群路》这个电影，其实大家听过的很少，是因为直到我们展映它，应该真正意义上算得上在中国大陆首映，也是全球首映。但是它并不是一个投资比较大的电影，所以说我们也知道，就是在策展的这个过程中当中，我们没办法对它的就一开始对它票房有那么高的期待。但是在放映结束了以后，我们会发现，因为我们开幕式来了很多业内的嘉宾，有这个发行人，有这个院线的代表，也有网络的这个现在视频网站的代表，和不同的电视台啊，甚至于航空的代表，就是他们基本上在映后就产生了交易啊，这个电影就非常成功的被推销出去了，那个导演和制片人也非常高兴，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认为影展的存在是有价值的啊。 对， 包括在中间这前四届的影展当中，我们都促成了很多的这个影片版权的交易啊。所以说其实说到以往比较优秀的这种影片，包括一些优秀的这个作品，我们会发现每年基本上都是比方说新迷宫是当年一个算是有黑马这种实力的影片啊，然后到最后的其他的几部电影作品也都是我看应该票房对于电影的投资来说，应该绝对是赚了很多的这个票房了啊，因为这种类型的电影的投资往往都不会非常不会很大。 就是其实我觉得哈，就是虽然可能这么说会有点功利，但至少说这个电影能放在某一个平台上面被更多的人看到， 对， 也是大家对于这个导演和他的这个想法的一种理解。因为确实之前在说到网络大电影的时候曾经聊过这个话题，就可能大家会觉得网络大电影题材太杂呀，有的时候这个水平也参差不齐，然后可能就会觉得哎，它有失电影的水准。 对， 但其实当时就我们也说过这个问题，就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它也同样是给了更多电影机会，因为毕竟我们可以上院线的，院线排片的 包括说的更现实一点，可能这个电影的经费不足，它的宣发成本就不会那么高， 对， 它没有宣发的费用就没有那么多人知道。包括刚才您说的这个《西小河的夏天》，应该是谭卓主演的 对吧？ 其实谭卓这一年非常的火，有电影非常火，有电视剧非常的火，然后有很多他的粉丝，但是可能很多很多种因素，我们上大院线的时候也许没有那么多人能关注到这个电影。 对， 而且大院线也很残酷，排片可能前面上不去，后面就没有排片了。但是其实通过很多包括网络或一些其他的平台的渠道，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电影，其实对于观众来说是很好，而且降低成本的一种方式。 对， 是吧，叶导，您也希望说自己的电影被更多的人看到。 啊，当然当然，拍一个片子就很不容易啊，就是前面一帮人一起，就是从传故事想故事，绞尽脑汁写一个故事出来，然后拍摄时候这么大一个班子，大家都很努力熬大夜什么的，当然最终希望他的成果被各种人看到，那是所有做电影人的会感觉欣慰一些吧。 嗯，这电影您拍了多久啊？ 前期筹备花了很长时间，就写这个改这个剧本，做了很多次尝试。 嗯， 然后具体的拍摄花了其实就小一个月时间吧。 嗯，因为成本问题对吧？ 其实因为本来这故事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故事，所以也能搞定一个月。 嗯， 对，因为对。 您这电影其实后面也有大咖助阵，是吧？ 对，就是我很荣幸，很有幸，能有田壮壮老师来帮我做监制，然后。因为原话剧也是邹静之老师的话剧，所以 就邹静之老师的本子，然后这个田壮壮老师给您坐镇当监制， 对 吧？ 对对对。 您跟田壮壮老师怎么谈的？怎么让他这个被打动了呢？ 嗯，我觉得还是对于这个故事本身的魅力吧。 嗯。 然后同时也有我们做一开始第一部片子做的时候也非常真诚，团队都是。就是从美国刚学电影回来的一帮小伙伴，然后大家就是比较纯粹的想做一个片子出来，没有什么太多杂念，然后可能这种真诚打动了田老师来助阵，把这个事情一起做好。 影展其他影片您看了吗？ 我看过一些。 嗯，您觉得反观就是说您这部影片哈，很客观的来说，您现在回头再看看，你觉得在整个影展当中这个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您觉得？而这个可能有点直啊，问的。 你这个让我如何回答？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做艺术的人，他总是对自己会有不满的地方哈、啊。就像很多身边跟这个，就是跟一些导演去聊天，其实你都觉得这个作品非常完美了，可是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他自己会觉得这个地方我有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遗憾，虽然那些遗憾可能对别人来说这看起来就是不是遗憾。 对，我觉得就是电影是个遗憾的艺术吧，然后它一切就在发生进行时有很多东西是会有遗憾的，然后每次，所以我自己后来放片子，每次放片子的时候我自己不会去看，因为看过太多遍剪辑房无限的看，因为我之后再自己看这片子只会看到遗憾。 嗯，对对，就这就是自己创作者。那您从比如说其他的电影那边有没有得到一些灵感啊？ 当然就是觉得是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吧。各种信息，就是电影以经典老电影，从电影史以来这些电影都要看一看，然后了解它的来龙去脉，然后从别人电影那去了解不同导演的不同想法。 嗯， 都是一种学习，就是丰富自己的阅片量和对电影的理解。 嗯，那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咱们再来说一说今年的一些热门电影。刚才说了《动物世界》，然后还有这个我们说《西小河的夏天》，其实还有鲍烈无声导演的一个作品，对吧？因为鲍烈无声本身就是一个挺有，其实算挺实验，有点实验性质的一个院线电影啊。 对， 然后他的新的作品叫， 就是刚才说这个鲍烈无声的时候，因为他的第一部作品，这个辛玉坤导演的第一部作品就是这个《新迷宫》啊，然后。鲍烈无声应该算是他的第二部作品，非常有实验性。但是我在我个人的表述里面，我多次提到他辛坤导演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导演，是因为从鲍烈无声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他对那种结构的创新啊、这种结构的创新其实非常大胆。我们都知道，就正常人在接受故事的时候是一个。比方说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啊，这个顺序。但如果我先说有一个老和尚啊，然后呢 来了一个庙，又来了一个山，就是它是一个就不同的这种讲述故事的手法。所以说今年特别是这个像这个辛坤导演的这一部能入选，也是因为他在这个上面非常大胆。我们都知道导演的处女作往往在获奖或者是在一战成名了之后就会转投商业片的，现在近几年的这样的导演非常多，但辛坤导演明显是一个对自己的导演艺术更有追求的一个人，我也同时也更期待他的下一部作品，当然现在还没有对外公布 啊。嗯，这其实最不容易的就是一直在自己的路上探索的这些导演， 对， 他可能还经历过很多，就是大家对他的不是说不认可吧，就大家对他的这种不关注，然后到关注了之后，然后他是否能坚持自己的这种艺术风格。 是， 我觉得可能这个都是我们在各种影展上面会看到的一些现象，包括可能我们在这个北京青年影展上会看到很多青年导演， 对， 然后他的一些创作，然后他的一些怎么说呢，就是他的一些道路吧，其实这个也本身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哈。 是的是的。 那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咱们再让叶导给咱那个再说两句，这个可以鼓励大家关注一下您的这个影片哈，是吧？ 对，我觉得就是花熟悉是一个温暖的故事，然后在这个冬天特别寒冷的季节，希望如果需要温暖的话就可以去看看花是如期，看完之后也许你的花是就可以如期。 那我们在最后请王老师给咱说两句，这个还有几天的时间哈，但是后续其实这些是不是也还会再演呢？ 会，我们应该一直到这个26号会一直在放映。同时我刚才还这个在这里也要特别感谢我们今年还有我们的形象推广大使彭昱畅，对我们的做了非常多的工作，给我们了很多支持，因为他今年也会有几部这个作品，然后在今年的票房表现都非常好，然后我们也很难以看到一个这么年轻的这个演员在文艺片、在商业片和在这个甚至于有些二次元这种风格的这种电影上都有所尝试。我们也其实从北京青年影展的角度，我们更关注导演的创作，但是我们其实也非常关注演员的成长啊，包括我们这里边还有一部作品，比如说这个《大蓝琥珀》当中的王真儿啊，大家其实关注他都会因为《北京女子图鉴》看到他的这个作品，但是同样他在一些这个非常有艺术表现的这种影片上非常有很多这种精彩的这个出演。 所以希望大家关注第五届北京青年影展哈， 对， 发像挖金子一样发掘更多的好导演、好演员，然后包括呢， 谢谢， 也可以继续来支持我们这样的一个官方的影展。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今天的节目哈。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听听糖耳朵》，我是赵爽，我们明天再会啦。 雪的黑夜是寂寞的人的天堂，独自在街上躲避着。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全包园 flat. 我们的航班将在半分钟后起飞。本次航班的目的地是几年前的北京，带您重温当年的装修市场物价。装修一套80平米的房子只要8万元，包含实木家具、全屋灯具、窗帘、电器的采购费用。如果您的亲友也想体验，请他们拨打400-606-8866预约舱位。感谢您的支持。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园。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冬季室内温度18摄氏度体感最佳， 冬季沐浴温度37摄氏度体感最佳， 冬季装修多少度最佳？ 在全包园装修多少度你来定，999元一平米，毛坯到精装零增项，这贴心价格多少度？ 环保建材，靠谱施工，专属客服，这贴心服务多少度？ 400-606-8866，打电话预约还送全屋电器，这得多少度？ 400-606-8866，打电话报名成功还送可调温度的智能坐便盖， 战线请稍后哦。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唐山南湖元旦三天，国际风情浪漫欢乐会，花车巡游，璀璨夜色，精致美食。元旦来唐山，我在南湖等你。 北京电台携手斯凯乐诵读，点亮新年。12月31日，等你赴约。斯凯乐户外用品15周年感恩回馈，冲锋衣、羽绒服等疯狂放价。搜索斯凯乐户外生活馆。 北京电台携手民众体检中心诵读，点亮新年。12月31日，等您赴约。 要体检去民众，民众体检中心高端健康管理品牌，引领未来式体检。400-666-3373。